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到年底还有多少天？ 这哪能算得出来呢？我算算，还有 你不用算，算不出来，我也算不出来。 三个半月。 对，我是上网查了一下， 哟， 说到年底还有106天。 106天、 啊、 那是不是到100天的时候，估计大家会在网上讨论，今年只剩100天了、 啊， 您的年度计划完成了多少呀？ 你当领导了吧？天天 KPI 考核是吧？ 对啊，天天问人家这任务完成多少， 自己也得给自己设点小目标，自己也得当一个有追求的人。 哦、 你看，很多朋友都会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给自己设立一些计划， 那 未必能实现。 今年年初您给自己设什么计划了？ 没什么计划。 临近年末啊，其实北京城还会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原来说有一些计划， 嗯， 你像今天开始。北京地铁8号线剩余段、19号线E7、机场线西延，还有 S1线剩余段进行为期3个月的空在试运营阶段。 咱们又要开地铁新线了。 对，有新修的线路， 嗯、 不是还有刚才不是说还有100天吗？ 嗯， 106天，差不多也就3个月嘛。 哎， 到年底的时候，这些线路如果试运营没什么问题啊，这不叫试运营。反正试运行没什么问题， 试运行， 哎，就没什么问题，估计就开始正常的，就开始准备大家可以出行了。 真好，大家出门就更方便了。 哎、王府井那有一个天主教堂，天主堂 王府井那儿 东堂， 东西还挺多的哈，还有什么台机场大街， 那是王府井的南边。 还有松鹤楼， 咱就说王府井大街。 先说地铁的事儿 啊，先说地铁，那个王府井的天主堂东堂，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真没去过那儿，好多人什么拍个照片拍婚纱照， 嗯，包括是不是有一些就比如说节庆活动也会去那儿跨个年什么的。 哎，反正据说是，哎，我去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跟那儿拍照的年轻人比较多、 嗯、 啊，这个门口啊一处灰色的施工棚占据了原本广场的位置已经好几年了，而在施工棚的里边施工的正是今年年底要贯通的地铁八号线，人叫剩余段。 哎，就剩下的那些车站、 哎、是从这个施工竖井沿着楼梯往下走进入到车站内部哈，车站的站台层还处于毛坯的状态，这你都非常熟悉。 为什么呀？ 装修你熟啊？ 我这还没开始装修呢。 啊，没开始呢。 您老把我那点事儿就是侧面的 啊 兜露出去。 没有没有没有，您早上起来没化妆之前也属于毛坯是吧？ 嘿， 反正就总之 我那叫什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啊、是吧？ 那是素颜时候的状态、 啊、素颜跟毛坯有区别。 然后呢等化完妆之后 精装修、 就是、倾国倾城貌， 火真行。 那倒真没有。 嗨，不过也行，反正到周五的时候，到时候那个就能够看我们直播了哈。 哎， 今天 是 明天，哎，今天是周四，明天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视频直播，到时候您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站台啊，施工工人正在忙着为车站铺设墙面，继续往下走，站台层已经完成了一整套的精装修，白色的装修风格显得简洁大方。 嗯， 那么据人家项目中心的设备部部长王庆介绍说，在车站啊装修当中，我们采用了祥云图案进行装饰。 哎， 目前呢车站站台层的装修呢已经基本差不多了，屏蔽门这些设备已经安装到位了。另外像金鱼胡同，这你熟是吧？ 金鱼胡同也在王府井大街。 哎，这个金鱼胡同 是吧？是那块吗？ 对啊，你今儿不是还问我金鱼胡同和金鱼池有什么区别？ 金鱼池在天坛那块儿， 哎，天坛金鱼池小区嘛， 嗯 啊，然后这边有这个金鱼胡同，金鱼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和金鱼胡同路口北侧的那个车站，就是金鱼胡同站地铁站。车站呢共设计5个出入口，1个无障碍电梯口。由于王府井那地方寸土寸金，要想在地面设置出入口啊，十分的困难。 那怎么办呢？ 据人家负责人说了，说我们金鱼胡同站呢，一共有5个出入口。4个和周边的商场进行了一体化设计， 也就是咱可以从商场的地下一层直接进到它的站台、 嗯、也许就是出了地铁之后不上地面就直接进商场了， 那也挺好的， 对吧？特别方便。 你看很多国家的地铁规划它都是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比如呢？ 比如说呀，咱们的邻国，比如什么韩国， 哦、 人家有好多都是这样的 啊、就这么说的。其实中国北京也有好多的这个车站，它也是跟商场密切连在一块儿的。 嗯， 比如我们家附近那长营站， 哦，长营站 出了地铁站，它也是跟商场连在一块儿的、 嗯。 包括像我们家东边一点，不是西边一点的大悦城站。 这样也挺好的， 挺好，挺方便。 下了班出了地铁，可以顺便在那个地下的商超买买东西回去。 分谁下班哈？像我们下班，人家都关门了。 哦，哎，没有吧？ 我们工作很辛苦的， 是吗？ 不像你早来早走。 行 啊，不是晚来早走。 今天晚上十点之前不许出电台大门。 反正不管 盯着您。 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特别方便。今年年底啊，地铁八号线中段开通之后啊，金街王府井大街将添一条地下中轴线。此前的这个八号线已经分别开通了南北两段，由于中间这节儿吧迟迟没开通，目前呢八号线南北两段是分段运营的。乘客要想坐地铁穿越中城这个中心城的南北，只能绕其他的一些线路。那么八号线剩余段今年年底开通之后呢，八号线将成为贯穿南北的交通干线，真的特别好。因为说实话，南北线的地铁线路不如东西线的多一些，对吧？那么目前呢，北京市在建的线路呢，地铁线路一共有15条，总长291.3公里，年底计划开通7条线段啊。 哎，真的不错。我还记得前几年就刚来电台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在新闻台嘛，也会关注一下每年年底，其实我们新闻台会经常做一些地铁新线路开通的报道，特别报道。我还记得那时候平均一年会开2到3条线， 是。 但是你看到了2021年，今年年底咱一下要开7条新线， 对啊， 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建设速度也很快，也方便大家的生活。 这两年就是修地铁修得特别快，而且我们其实真的特别喜欢，特别开心，因为在地下它不堵车呀，对吧？在地面上边有的时候，好像我今天上午说早点来吧，都在路上耗了。 全都堵在路上了，早高峰嘛。 另外，像八号线的剩余全段，然后19号线的17首都机场的西延工程 S1 剩余段，14号线的剩余段，还有17号线南段以及11号线的西段，这些线路都会在今年年底开通哈。其中有一些像什么牛街站呐、这些美术馆站呐、哎呀，都是相当不错的哈。 哎，都可以逛一逛，溜一溜，吃一吃。 哎，主要是 逛吃逛吃， 主要是吃一吃是吧？ 包括刚才说的那金鱼池，我都没好意思说。是不是有一家喝豆汁儿的店也在金鱼池那块儿 啊？对，金鱼池小区边上没多远，但是那儿不好停车，你知道吧？你现在只能坐地铁去。 坐地铁也挺好的， 哎，坐地铁也挺好的，是吧？ 只要有地铁可坐，只要有公共交通， 哎、 就拦不住我们这颗想吃想喝的心。 豆汁儿，你上回喝完了之后没觉得你特别想念呢？ 就是想不想是一回事儿、 啊， 想不想那是由我自己决定的，请不请那是您决定的。 啊，那行，那反正豆汁儿这都便宜。要不然那什么松什么楼就算了哈 那不行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信片怎么样啊，您寄过明信片没有？ 您收过明信片没有？ 收过明信片没有？ 您收藏过明信片没有？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 哎， 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互动的。 哎，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聊您寄或收到过哪些明信片，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要说现在很多明信片它不仅能够邮寄，是不是它还具有相当的收藏价值。 是， 要说我珍藏的最珍贵的一张明信片是我的闺蜜送给我的。它其实是一张空白的明信片，但是我闺蜜她是学画画的，她自己给我画了一张明信片。 哎呦，不光画了明信片还画了邮票吧？ 那确实没有 还是买的邮票贴上去的。 不好奇人家画的是什么图案吗？ 就是那画的什么图案啊？ 你看我是石家庄人，是不是？但后来上大学包括工作之后就留在北京了，其实一年能回家的次数并不多。所以我那个闺蜜她在石家庄，她会按照季节，比如说春天到了，我们家小区的花开了，她把他们家小区楼下那个开的花画在明信片上。 哎呦， 说这就是咱们石家庄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啊什么什么花， 什么什么花， 你也没记住。 然后让我呢享受到，就是虽然没有在石家庄，但是也能感受到家乡的记忆 啊。这是春天、 家乡的味道 啊，夏天、秋天、冬天呢？ 画点西瓜什么的吧。我目前只收到了春天的这张明信片。 这是10年前啊？ 那倒也没那么长时间，三四年前吧。 三四年前接到第一张， 你甭管 这么多年都没接到第二张， 你甭管， 人闺蜜把你忘了， 这叫礼轻情意重， 这是挑事儿是吧？ 真是怎么回事？来来来，说说明信片的事儿、 嗯。来说， 要说在烟袋斜街， 嗯 啊。53号有一个什刹海邮政所，上回咱们是不是也团建的时候去了一下烟袋斜街？ 对，大清邮政柜，邮政什么柜？ 大清邮政 信 柜。 对， 哎，有这么样一个主题邮局，最近呢是重新开业了，其中啊就新增了一个古法凸版印刷机的体验，还有大龙邮票、费拉尔手稿等等珍贵的收藏品，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打卡。那昨天下午呢，记者就来到了烟袋斜街啊，在这个主题邮局的地面上，记者就看到了一条醒目的童装北京中轴线地标的一个标记。那么在这个柜台上方呢，还展示着清代著名的河道总督张鹏和所绘制的一个运河全图。 哎呦呵， 当然呢还有当代画家阎龙创作的北京中轴反景图等等名画，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大龙邮票、盘龙邮票、光绪帝御批大清邮政成立奏折、费拉尔手稿、中国第一张明信片设计复原，这些珍贵的文物都作为他们的藏品、 哎、 是被镶嵌在了墙面上做一个展示，所以您只要走进这个邮局啊，就可以看到这些藏品了、当然在邮局当中大家还可以去互动一下，可以玩点东西。 玩什么呢？ 要说人家邮局 玩完了之后干嘛呢？ 嘿，要说啊，人家邮局还新添了一个古法的凸版印刷机。咱游客朋友到那儿之后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明信片的印制。 怎么印呢？ 按动手柄，先让这个滚轮上的油墨转移到印板上，然后啊咱再把这个空的明信片放进去，用力按压，听到一声响之后啊，这个明信片就印好了、 哎、 还是非常简单的哈，尤其是要带着小朋友，也可以让小朋友动手体验体验。 哎，你小的时候帮老师印过考试的卷子吗？ 没印过考试的卷子，但发过考试的卷子、 啊、我们小的时候你们这个发的卷子都是印刷厂印制的，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老师那个卷子都是自己拿一个蜡纸、 哦、 拿一个带钢就是钢尖的笔，自己上面出考题、然后有那种油墨跟那刷子一样、把那蜡纸放在那个油墨的机器上一刷，一走一张。 就我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可能还有您说的那样印出来的卷子， 同龄人嘛。 但是大概我上四五年级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复印打印技术好像就差不多有了吧， 都黄冈中学了吧。 黄冈中学确实也做过，海淀名校也做过。 是吧？反正这说个题外话啊，就想起你说这个印刷机啊、确实也是手动版， 哎， 对吧？ 要说人家店员也是特别耐心，如果您去体验的话，店员也会辅导大家，指导大家究竟该怎么操作这个设备哈。在店员的耐心指导下呢，一张与费拉尔手稿当中相同的仿盘龙直式明信片就完成了。 哎呦， 咱再跟大家说说这个邮政局的历史。要说在大清朝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邮政官局啊是在1896年就开办了，到现在有100多年的时间了。所有的邮票设计绘图几乎都由德国集邮家费拉尔一手操办、 哦、怪不得有一个费拉尔手稿、啊、 这是一关键人物哈、要说费拉尔啊，他还设计了9枚慈禧60寿辰的纪念邮票、以及咱刚才说的盘龙邮票、邮资明信片等等。记者在探访的时候发现，店里前来体验啊，前来购买的游客是络绎不绝啊。有一位集邮爱好者刘先生，他原来呢是为五牛图的极限明信片而来，五牛图也非常有名嘛。但是，买完五牛图的明信片之后，又购买了红木直尺等等文创产品。他说啊，这儿的面积虽然不大，但是装修特别精致，这儿店里头的文创商品也特别多，适合给朋友和家人买点伴手礼。当然呢，店里的文字介绍还有视频解说也特别让人长知识。那目前邮局里售卖的具备收藏价值的珍奇的邮册，还具有时下热点的邮品邮集、故宫雪明信片、五牛图连体折，还有中国真邮编号邮票大全等等，都是特别畅销的一些商品。当然也会有一些印章啊，比如说故宫600年的五福的印章，还有乾隆寿等等印章也是都在店里展示。 对对对，哎，这里边有很多的历史哈。当然了，美哲说的一定是没问题，是费拉尔是吧？原来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拉斐尔，是吧？ 那就串到意大利去了， 对吧？意大利 当年著名的画家， 嗯， 这叫费拉尔。而且你知道当年还有一些地方有这种寄给未来的明信片， 哎呦， 对吧？就今年你写一个，比如说2020年了哈， 比如说你写个2030年的时候， 哎，送给，比如说寄到我们电台， 嗯， 然后左美哲收，写一些当年的一些愿望， 没错， 等到时候收到时候看这些愿望实现没实现， 就是未来的自己可以收到当年自己给自己写的信吗？ 哎，你写一个，希望到那一天我能成功把李凯奇走，让他不要再给我挖坑。 这是您说的 啊， 我从来没这想法， 是吧？这也可以尝试一下，或者 你是不是有这想法啊？天天挤，对我， 我没有没有，我这是这个享受过程。 嗯，您是享受了，您这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说得过去吗？ 不可能。 行行行， 我们大家的快乐都是得做的。 哎，你要是话说回来，要是大家真的能感受点快乐， 啊， 我的付出啊，它就是值得的， 是吧？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寄过或者是收到过哪些明信片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像玉兰花说，明信片贺年卡我还保留着学生时代同班同学，友谊长存，拆迁了贺年卡呀我还一直保留着， 嗯， 搬家封存在那个大纸箱子里边，有固定的啊，都是重新整理过的， 同学给寄的是吧？ 哎， 你看我们上学的时候，尤其是上小学初中，特别流行写同学录。 嗯， 你比如小学毕业的时候，初中毕业的时候， 嗯， 每个同学都会买一本特别精致的同学录， 哎， 然后也买各种颜色的笔，邀请全班的同学来跟我们签什么同学录，对我的祝愿呀， 嗯， 他是什么血型啊， 嗯，生日是 哪年生的呀， 啊等等等等吧，身高体重啊， 然后 这个未必有啊。 那时候都长身体的吧？ 而且我那个时候还让我妈专门准备出来几十张我的照片， 哦， 就是洗出来那种照片， 啊， 贴在那个同学录上。 打小就臭美， 这倒也是。 嗨， 当然挑呢，就是给人家的明信，啊，不是照片，那一定得挑好看的， 好看的， 是不是？ 对对对， 要不在人家那儿永久的留下黑历史也不太好。 然后特梅普说，明信片呢其实是收集这个邮戳的利器。 嗯 啊，因为有的时候尤其像去国外境外，有的时候寄个明信片是特别常见的。 嗯， 人家盖一个当地的邮戳， 邮戳 是吧，然后寄到北京。原来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还专门拿英文把我们单位的地址写得特别全， 后来 发现根本就不用那么费劲，直接写一个北京 China， 剩下都拿中文写。 嗯， 因为到了北京之后人家都认识中文， 人家就能看懂 了，对吧？你没必要拿英文写得特别细， 哎， 你知道吗？ 哎，所以像邮戳也特别有纪念意义，包括在国外的一些书店， 哎， 你去买他的书，他也给你 盖戳， 哎，盖一个戳， 嗯， 也是挺有珍藏意义的。 哎， 1135说了，去外地旅游的时候我会把当地景区的明信片寄给单位的同事或者是自己的朋友。 哎， 我也会买，他会有那种成套的，比如说一套6张，一套10张、12张的， 嗯， 回来会发给同事什么的。 你不寄回来吗？发回来就没有邮戳和邮票了。 对，但是你寄就比较麻烦嘛， 就是花钱呗。 哎，也是。 说的跟自己特别鸡贼一样，是吧？ 那叫会过日子 啊。哦，行。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3090也说明信片呢有一阵子特别喜欢，就是不邮寄，也时不时的到邮局啊去蹭它，溜达溜达看看，有喜欢的就买下来。 哎，这跟集邮是不是差不多？你看咱今天说是明信片， 嗯，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特别爱集邮。 哎， 你要说每张邮票其实也都有自己背后的一个故事哈， 嗯， 也有一些纪念意义。 哎， 四牌楼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说出去玩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呀，啊，寄一张明信片。 哎，我也给自己寄 啊。真的？ 原来 上面都写什么呀？ 就写我名。 李凯呀，啊，你长点心吧。 我一般情况下都就写一个自己的名字， 嗯 啊，然后呢，同事的有时候也会寄，就是因为去国外或者外边旅游，可能喜欢干这种事。 这可能也跟时代是不是有点关系 啊？上我们这像上岁数的，啊， 哎，不是上岁数，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 啊啊，还到处学嘛，找那个什么邮票呢， 嗯， 还得问清楚了，比如说寄到北京多少钱啊， 嗯， 每地儿的距离的就不一样，钱也不一样，是不是？ 嗯，刚才不是说我闺蜜给我画了明信片 啊， 后来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 嗯， 我就在丽江的邮局， 嗯， 给他寄了一个云南系列的明信片。 哎， 嗯， 然后跟 他写，因为他当时心情不太好， 哦， 然后我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一下他。 来， 看我们这个啊，感情情比金坚啊！ 你画的就是明信片，云南是盛产鲜花的地方。 是啊，大家都吃鲜花饼。嗯， 是是是，你那个明信片上面有花吗？ 我那个明信片上应该是玉龙雪山吧，我记得是。 啊，没有花啊。 没有花， 塑料花都没有啊。 嘿，还 还塑料姐妹花呢。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收到过或寄过哪些明信片印象深刻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本这个就是 怎么了？ 咱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我已经记不清楚就说了多少天的关于礼让斑马线的事儿了。 反正最近啊，真是没少跟大家念叨， 一个月了吧。 差不多吧，也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提升一下交通安全的意识嘛。 哎呀，司机和行人遵守交通意识正在提高当中哈，但是呢，市交管局也是发布了多起案例，警示司机和行人，就是关于礼让斑马线这事儿吧，如果车不让人，人不看灯，就特别危险。 那有可能就是真的车祸现场， 对吧？行人有可能付出的是生命和健康，司机则面临的可能是牢狱之灾。那今年1月25号，这个11点15分，北京西站南行路，就是北京西站南边兴业银行那人行道上，然后呢，虽然是红灯，但是呢，有一位朋友姓楼哈，没停住脚步，依然从东向西横穿马路， 也就闯红灯了呗。 哎，行人闯红灯。这时候孙某驾驶的牌照呢是一个Q 打头的哈，一看是一个新牌照，轻型厢式货车开过来，车头右侧撞中了这楼某，当时楼某当场就倒地，后来还身亡了。 哎， 货车呢又撞在路中间那个护栏上，之后呢，司机孙某被排除了酒驾和毒驾的嫌疑，但有证据证明事发的时候他处于疲劳啊，这个精力不太集中的一些状态。那么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呢，驾驶员观察不周，没有确保安全行驶，行人呢也闯了红灯，因此呢，丰台交通支队认定啊，怎么了？ 没事儿 啊， 您继续说。 这个驾驶人和行人哈，过错相当，承担事故同等责任。那么今年5月9号早上起7点呢，房山区一条路口呢也发生了一起事故。准备赶公交车的吴女士见到公交车正在进站，你知道这个追公交车你追过吗？ 很少吧， 没追过哈， 一般都是等公交车 啊。就是追公交车这事儿吧，有的时候一着急就有点不管不顾，顾不上绕道人行横道，在路口附近突然之间横穿马路，结果被一辆正常通过的车辆给撞飞了，全身多处骨折， 太惨了。 后来经过交通队勘察现场，做出认定啊，吴女士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啊，司机因为存在着超速的违法行为，负次要责任。那车开得够快的哈。相比之下，司机因为不礼让行人而承担全责的事故，那就多了去了。去年10月30号早上起来，在西城区大红罗厂街西口的人行道上，那么李女士抱着3岁半的婴儿过马路的时候，突然被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小客车撞倒了。 那这孩子没事吧？ 孩子倒是没事，李女士好几处骨折啊。事后呢，肇事司机姚某也跟民警解释说，当时走神了啊，然后呢，因为他没有这个礼让斑马线，在事故当中负全责。那今年1月14号呢，在东四环北路东风北桥下，于某也是驾驶一个小轿车，由西向北转弯的时候，把人行道内行走的行人李某撞倒。李某也受伤。据这个司机说当时啊，天色太晚了，这行人穿的是深色衣服，左转的时候因为车辆的 A 柱啊挡住了，根本就没有看到斑马线有人。但是呢，交通支队依然做出认定，于某承担全部责任。交管部门说呢，这几位司机的说法啊，听上去完全不是完全没道理。你比如说天黑， 也有些客观因素， 对 A 柱挡着了，但是归根结底仍然是没有遵守交规礼让斑马线的意识。 那真是， 是吧？交警也说在这些事故当中，司机们虽然都有给自己开脱的一些理由，但是实际上还是缺少礼让斑马线的意识。这个意识绝不是司机自己特意得提醒自己啊，我要避让斑马线的行人啊，这个你提醒了半天也不见能养成哈。只有把避让的行为完全这个进入到潜意识，就跟有的时候你看开车的时候，你看见红灯嘛，你就停车。 这就是形成一个下意识。 看到斑马线咱就礼让，这时候你才能够真的 成为成功的礼让斑马线，对吧？ 当然我们说现在司机的意识也是在慢慢培养当中，你比如就咱台附近在那个广播大厦和永安里中街那块那个小十字路口那儿，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司机朋友啊，他看到有行人过来已经有了减速停车的一个意识。 嗯， 当然我们作为行人也是，咱人家给我们让路了咱就快点走， 是是是， 千万不要走路的时候还三心二意，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了，低着头看你手机或者左顾右盼，这样也是特别危险的。 嗯， 你看刚才李凯老师说的几个例子当中，有一些行人就是您闯红灯了，或者是包括之前说看手机走路，都是特别危险。 包括那追公交车的 啊， 对吧？横穿马路的，这都特别的悬哈。 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寄过或者是收到过哪些明信片，印象深刻？都是从哪儿寄来的哈？ 都是谁给寄的呢？ 谁给寄的？ 您寄给谁的呢？ 像美哲的塑料姐妹花，不是那个 情比金坚 的闺蜜。 闺蜜 啊，这个寄来挺好是吧？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一年差不多吧。不是，其实 就这个。 不是，我要跟大家说客观的情况，因为我今年都没回石家庄，怎么见呢？ 对对对对对。 还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不是石家庄 疫情 稍微严重一点，希望今年能够回家过一好年。 哎，现在我们也是希望疫情能够这个，咱们虽然疫情不是那么严重了，但是防控依然不能放松， 口罩咱得戴好。 哎，也是希望你们俩早日能不通过明信片跟那儿互诉衷肠， 没事 是不是？ 我们有微信。 嗨。 李凯老师，我问您问题啊。 呦呵，您问。 您想当明星吗？ 我不想。 你要说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年轻人 啊 就有点瘾、 哦、 特别想出名， 是吗？ 特别想当明星、 嗯、 特别想当演员， 这一般男孩女孩都有。 嗯，尤其是可能小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嗯、我要当一个出名的人，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啊就埋下了一颗想当明星想当演员的种子、 啊、这也没什么问题， 这算是职业理想的一种， 对对对对， 本来也是无可厚非、 嗯、 但是您可千万啊要注意别被人给骗了 哟。 从这丫鬟演到女四号， 不是，你慢点说，从什么 丫鬟古装剧里 啊，丫鬟 配角，不是比如说演一小丫鬟 啊 演一小厮，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 是不是？从这丫鬟呀一下演到了女四号、 嗯、 再演到院线电影，片酬呢也从30000块涨到75万， 火 听着还挺诱人的啊。一位女孩叫朱玲啊，她就一心觉得自己走上了一条星光大道，殊不知她已经成了一个骗子的猎物。海淀检察院昨天通报了这起案情，朱玲共向犯罪嫌疑人转账31次，仍然执迷不悟、 哦、 仍然想当明星呢。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看。 要说这事儿得从去年说起、 嗯、 去年12月份，朱玲经过朋友介绍下载了一个 APP 叫做彭影圈，影视的影啊、 哦、 彭影圈这个 APP， 朋友就跟他说啊，说你看看这 APP 上有好多剧组在发那个招演员的信息呢。 嗯嗯， 朱玲就在浏览剧组发布信息的时候注意到了有一部戏叫《第一公主》的剧组正在选角呢、 嗯、 而且还公布了他们剧组副导演谢某的电话。朱玲觉得呀这是一次机会， 嗯， 咱得把握住，就主动添加了谢某的微信。 万一要演个第一公主呢？ 万一要演个公主的丫鬟呢？也不错嘛，是不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谢某称， 嗯， 你条件不错，我可以让你在《第一公主》这部戏当中演一丫鬟。 就这还不错呢， 能闹露脸儿不错了、 哦， 是不是？你还未必有演戏经验呢。但是吧，你要演这丫鬟就得跟组跟20多天， 嗯， 片酬我们给你30000块，但是想拿到片酬想入组进组你得先交保险费。 多少钱？ 890。 890保险费 还行吧？ 不知道。 你想想这点钱跟那30000块钱的片酬比是不是不算什么、 啊， 所以说朱玲就通过微信给这个副导演谢某转账了890块钱、 嗯、 到了去年12月30号，谢某又主动联系朱玲说不用你演丫鬟了 啊， 我们给你换角色了。 演 什么呢？换了一更重要的角色， 第一公主。 那还没到这份上啊、 哦、 反正片酬也涨了不少、 哦、 涨到15万块钱、 哦、 但是呢需要朱玲先缴纳一下助理费， 嗯， 替身费。你想你现在是一腕儿了是不是？我得给你配一助理，你演一些戏还得要替身，那这些替身也得有什么保险费呀、啊、人家也得有片酬的税费呀、啊、辛苦你先。 片酬什么费？ 税费 哦， 你得交税是不是 啊？ 我们都是守法的公民， 对对对对 对, 对， 演戏咱得交税， 是是 不能偷税漏税， 是是， 跟某些人一样，是不是？ 对，那都被那什么了吗？ 对对对，这就说远了，说到今年的1月14号的时候， 嗯、 谢某啊又联系朱玲了， 嗯， 我们又给您换角色了 啊， 这个女主啊。也换了啊，因为女主换了之后，这个女主的片酬降低，所以女主省下来的片酬就摊给其他的演员。 有这好事吗？一般情况下不是那些降低了之后就是投资人就自己落兜里了吗？ 所以要说这不是一良心剧组吗，加引号的良心剧组，所以这朱玲的片酬就增加到了45万块钱，所以说还得补缴税款。又过了10天 啊， 谢某又联系朱玲了， 嗯， 终于啊， 嗯， 可以演第一公主的女四号了， 第四公主， 也许是公主的妹妹，是不是？ 对啊，就是、 也许是公主的姐姐， 也许是一个寄明信片的妹妹也行。 嘿，就是让演女四号，你想、 啊、 这个戏份还是非常吃重的。当然，片酬 四号还居重要。 我觉得你这个人吧，就属于眼大肚皮小， 这、啊、我也没见过， 心比天高。 我倒也没见过。 你看看一部剧里几百号演员，啊、能演个女四号不错了。 行行行， 要不你就是在北影厂门口、 啊， 你蹲个一个月、 嗯， 你看看你能不能被挑上一次。 我这， 你要是被挑上了，你再回来给我们吹牛皮，好不好？ 我这估计也没那心思。 人家女四号，人家瞧 不 上了，不是真 是。这要 说 打击大片是吧？ 可不是吗？ 啊，行行行。 要说人家的片酬也增加了， 嗯、涨多少钱？ 75万。 火。 然后呢？不出意料的是，朱玲还得补交个人所得税。 就是这说辞是不断的变啊。 是，他都包装特别好，但是总之内核就是让他交钱。 嗯。 此外呀、啊，谢某还提出让朱玲在拍摄《第一公主》的同时客串另一部网络电影当中的角色。 嗯。 还许诺啊，让朱玲在今年7月份可以参演一部院线电影，叫《我们都是演员》。要说这院线电影名字起怎么就有点不走心嘛？就这样啊，朱玲先后31次向所谓的副导演谢某转账共计6万多块。 31次， 每次平均转个5000块吧。 反正每次都没反应过来，是别人给他画大饼掏他钱呢，是吗？ 可不是，一心就想演戏。但是就这样呢，朱玲是老老实实等待了4个月的时间，依然没有等来这个期盼已久的演员合同，也没有收到谢某打来的所谓片酬。 嗯， 他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是不是上当受骗了？就选择了报警。那么到了今年5月份，民警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抓获了这个所谓的副导演谢某。谢某啊，其实也不姓谢。他姓赵，而且压根儿就不是一导演。所谓的《第一公主》这部戏啊，更是一个没有经过立项和拍摄计划的项目，假的。 嗯， 他在鹏影圈这个 APP 当中发布的所有通告都是他捏造的。 嗯， 所以目前犯罪嫌疑人赵某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检方批准逮捕。 就是这种画大饼呢，对于那些想当明星的、想当演员的人啊，可能多多少少还真有一定的诱惑力。 嗯， 但是咱真得心里边得绷根弦儿。就是这种事儿吧，你像你这一种演员基础都没有，从一个丫鬟直接能演到 女 四号了，这种一看就不靠谱， 是 不是？是 你包括前些年啊，有的时候你去逛一些商场，也会有一些星探拦住你 啊， 他说：“哎呀，那个小姐、 嗯， 你这长这么好看，你有没有兴趣当模特啊？ 嗯、 当演员呀？” 你被拦过几回啊？ 经常被拦。 哎呦呵！ 但是因为我防范意识特别强哈、 啊， 只要交什么所谓的培训费、报名费， 啊、 不交不当。 哦， 不演， 你看， 我就老老实实当一电台主持人，我觉得也挺好的。你看刚哪位朋友说、 啊、 难道就非得露脸吗？ 对对对， 那9290说露脸就那么重要吗、 嗯、 我们电台主持人虽然不那么经常露脸，不照样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吗？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各行各业啊，自己心里边知道自己该干嘛就挺好、 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心态很重要哈。当然了，演员那行业也不好这个拼搏，是不是、 嗯、 那么多人 压力很大、 啊、 竞争也很激烈嘛。 那顶流的明星就那几个，还是在经常换、 嗯、 对不对？咱还是踏踏实实挺好。当然了， 哎， 植入一下哈，我明天我们是有视频直播的， 所以明天啊这叫该露脸时就露脸， 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您收到过或者是寄过哪些明信片哈，都是在哪儿寄的，在哪儿收到的啊？就是别人从哪儿给您寄过来的，这明信片都长什么样，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一下。我们的包括人家会给你写两句话， 嗯， 对吧？ 然后 祝福的话 也经常是 说的话， 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去有一次去这个鼓浪屿、 啊 特别好，然后给我发一记忆明信片， 嗯， 来鼓浪屿买房吧，特别美。 你肯定给人回俩字儿，没钱。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我已经充分的把握了您的性格特点，有没有？ 对对对，只要谈钱都免谈。 行、 啊、 那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呗。3805说，我收到过学习强国给我寄来的明信片， 呦，是吗？ 而且是在今年7月1号当天收到的，心里特别的激动。 嗯， 我爱北京，更爱大城小事。 哎，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您 啊。徐进说，明信片承载的是旧时光的回忆，记得上面有跟信封一样的格式哈，正面风景应该是居多，反面是一些祝福啊、寄语。总之，明信片是一种情怀，把它寄给远方的家人、朋友、爱人，也可以是自己，记录下想说的话。关键是当收到的那一刻，那种惊喜蕴含着弥足珍贵的心意。 真的是，尤其我收到我那个画的明信片之后，真的感动得落泪。 真的， 虽然也不是说多么贵重的一个物件， 哦、 但那真是一片情意啊， 是吧？ 礼轻情意重，非常的好。 你那时候心情也不太好吧？ 我心情挺好的，都收到明信片能 那还落泪了呢？ 感动的泪， 哦、 快乐的泪。 行行行， 那是花开说。邮寄明信片那都是 N 年前的事情了，那是某个杂志给我发来的一张感谢的明信片。 嗯， 因为啊我给这家杂志投过稿。 哎， 当然要说有点遗憾的是，这个杂志社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 嗨， 要说这杂志哈，也是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杂志，可能现在未必还在出版发行。 嗯、杂志现在都改线上，有很多电子版的。 嗯， 然后有些杂志可能你去报摊还真的找不着了。 你比如说，咱俩之前不交流过，有一本杂志叫做《心理杂志》， 嗯、 我们都觉得质量特别高、 哎， 但是现在应该也买不到了， 对对对， 还是挺遗憾的 啊。包括有一些体育画报， 嗯 啊，也是后来只是看不见了。 嗯，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寄过或收到过明信片吗？都是从哪儿收到的？ 哎 啊，哪儿寄给您的？上面写什么话了？谁寄给您的？等等，都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Yeah. 撑得起 看见背后的每一次持守专注，易方达基金经理齐和9月15日齐和力作匠心呈现背后的故事，上支付宝搜齐和。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收到过或寄过哪些明信片没有哈、这些明信片都是从哪儿寄来的等等。 谁寄的？ 哎，谁寄的？写过什么话？印象深刻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像0898说收藏过一套西厢记的明信片。 哦， 有些明信片人家也是成套成套的。 是， 对吧？ 包括什么四大名著主题的明信片都有很多文创产品嘛、 对， 包括现在很多其实博物馆也会出文创的时候优先去印一些自己比如说藏品的明信片。 哎，挺好哈。然后呢，全天都是早点也说，在景区旅游的时候给自己进过一些明信片哈。景区里边的明信片更多的都是风景照片， 应该是， 是吧？ 或者是一些人文建筑 啊，对，人文建筑也有、像四牌楼直接发来了一张这明信片的照片，一看应该是威尼斯的吧， 是吧？ 也没猜错的话。 哎呦，要说到威尼斯，我觉得特别遗憾，因为我是去过一次意大利玩、本来也订了2天威尼斯的行程、结果威尼斯发水了。 那本身就有水啊。 是，它是有水，但有水和发水它是两回事、 两个概念是吧？ 后来旅行社就联系我说：“您取消这2天行程吧。 哦” 幸亏我买了一个就是行程取消的险种， 就 人家会有相应的 赔偿。 我就是多在佛罗伦萨待了2天、也不错，因为本来在佛罗伦萨的行程还挺紧张的。后来多的那2天，我就去了一下他们那儿的乌菲奇美术馆， 哎呦， 乌菲兹美术馆。咱刚才不是提到的拉斐尔的一些真迹也在那个博物馆里有收藏。 有没有寄明信片回来呀、 买了明信片，但我没寄、 没寄是吧？ 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省吃俭用的人，毕竟我的男搭档都不值得我花这个邮费。 不是那时候咱俩也不熟， 那时候我也没有男搭档， 也没见过。 哎呦，那个时候我都是自己撑起一片天，你知道吗？ 关键是那天还有很多粉丝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边问说，咱俩大约什么时候认识的哈？跟大家剧透一下，我跟美哲其实有微信的时候，就已经到了2019年了， 是， 那就是 2019年4月份那天，我看了一下，加了微信， 才加微信， 然后后来呢，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去年年底，李凯老师跟我说，美哲大城小事考虑吗？ 就是加了微信之后1年多没聊过天是吧？ 几乎没说过话，除了一些就比如说交个材料、交个表之类的沟通， 基本上你看就是没什么那个共同语言， 就属于认识的很早，但真正有交集比较晚。你要说我2012年就进入电台工作，从12年到19年，我们两个居然连微信都没有， 也没怎么说过话，是吧？ 真怀念那个时候啊！ 你这个太扎心了，是吧？ 塑料的花 这 报复性真强。 来说正事儿吧。 哎呀，挖坑挖的真好哈。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哈，学习得好好学习。北京呢有一个新华书店，不光北京有，全国各地都有。 有，我小时候买那些什么辅导书啊、教材呀、字典都去新华书店。 像成立于1949年的新华书店哈，是几代北京市民中的书香记忆。那么如今呢，数字化来势汹汹。虽然我们今天说明信片是纸质的哈，当然你像数字化和这个信息化的今天，有的时候这些电子版的书显得更为流行一些。纸质书到底如何？那么这座和新中国同龄的国字号的老书店，据说这些日子也有些新的变化。 您说说。 张开怀抱拥抱变化。像来往的行人走到和平里新华书店前会眼前一亮。新华书店的霓虹灯招牌上哈多了朝闻自习四个字儿。早上起来要上自习。入口处怎么会 要学习。 入口处摆着小吃和茶叶这些免费食品，还备有酒精消毒液、花露水、驱蚊灯。再往里边走，一道宽敞的门帘把空间一分为二。外边呢是图书选购区阅览室，里边呢是自习室。一个个隔断营造出安静而私密的空间。墙上呢还可以上面写着几个字儿，什么你要努力，你想要的要给自己，要自己给自己。 你想要的 要自己 给自己， 给 自己就通过您的努力去实现您的愿望。 什么静心啊、自律啊，这些励志的词句哈，坐在这里边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上自习课。除了这家新华书店，像位于永安路大街的永安路新华书店在2018年8月通过升级改造重新开张了。它的亮相呢，也为老街啊增添了一抹亮丽的风景。柔和的灯光，通透的落地窗，吸引路人驻足。来书店的读者呢，大多都是虎坟街道啊、天桥街道的一些居民，有那些小朋友跟妈妈前来购买那种点读笔啊， 哪里不会点哪里。 哎，这你也知道是吧？有跟你一样带着闺蜜在吧台上点杯咖啡，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 下午茶， 哎，聊聊天的。还有自习室里边埋头记笔记的一些学生。 哎，您要说他们这个提供的服务，什么点读笔啊、咖啡啊，有点像现在我们这些什么网红书店提供的一些服务是 吧？上个世纪50年代，这家书店的名字叫大众书店，因为是居民楼的底商，书店始终保持原有的那个苏式建筑格局。店长就说，2018年啊，因为书店改造停业，附近居民纷纷登门打探消息，以为啊书店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读者张女士就说，说我爸爸当年在这儿买过几分钱一本的小人书，我也在这儿打小的买书哈，说我爸还以为这儿不卖书了，伤心了好几天。哎，现在这不是又重张开业了吗？ 挺好。 哎，而且新华书店其实是给我的印象当中，过去哈都是那种比较就是老国营风啊，然后 红色的招牌、白色的字儿、 哎，是是是， 而且每一家那个字体 都是一样的， 统一的装修，包括里面的、陈设会比较的古朴一些， 就肯定不会卖咖啡。 对， 但是 有没有点读笔就不知道了。但是你一进去之后，你能闻到特别明显那个 书香 味儿。 哎，过去如果说过去的新华书店是千店一面，如今的新华书店则正在实现一店一面，就是一家店一个样子哈。60多家门店正在从卖场功能转向学习功能、社交功能、阅读功能的转变，走进市民生活，让阅读成为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风景。 真好， 哎，特别好。有机会的话，咱们大家可以去看看北京有几家的新华书店是非常有名的，像王府井的新华书店、白塔寺附近的新华书店，包括像这个很多像刚才说的永安路的新华书店，有机会去感受一下新的变化。 这应该是属于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了。 哎，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城市哈，一个有文化的城市才是有魅力的城市。 而且呢，哪怕这些老字号，咱们也要跟着时代的发展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去拥抱这个时代哈。其实不仅仅是书店，这个国营书店，像一些商业书店，其实也面临这样的一个经营的困境， 是吧？ 你会发现，原来呢，就是有很多网红书店，其实当时也是啊，频频登上热搜，或者吸引很多年轻人去拍照打卡，但他未必能够经营的时间特别长。有的时候呢，你只要止步不前，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是， 咱的老字号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无论是做美食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老字号，现在也都在不断的发力。 没错， 我觉得关于啊，包括有些老字号也这个吸引了一些资本来入驻 啊，究竟这个资本啊，它能不能成为老字号的解药呢？ 又谈钱。 欢迎大家明天早上9:15收听《财富新动力》。 明儿是你吗？ 不是我呀， 那还做 不是打广告吗？ 这还带这样的呢？ 这就叫情比金坚，姐妹花。 你要是这样，我觉得在周三你说说也就罢了，周二的时候我们就忍了，是不是？ 因为我正好看了一下同事明天早上的选题儿、 啊， 我觉得这真的是值得大家来听一听啊。 选题就选题，还加个儿化音、 啊。选题， 对吧？一加了儿化音之后，就跟肘子离得挺近的。 行吧，选题，你什么时候请我吃蹄儿啊？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 嗯，喜欢吃爪子 啊。 嗯， 那个没事的时候自己啃啃自己的手。 咱还是去。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气死我了。 聊天哈，像阿涛也说，王府井新华书店成立于1949年，对，新华书店就是跟共和国同龄嘛。 嗯， 而且家里人也说，王府井新华书店西四的新华书店历史悠久哈，有机会咱们都去看看。长、啊，你说， 莫、啊、少年问了李凯老师一问题， 您、说， 您刚才不是说白塔寺那儿有个新华书店吗？问在哪儿啊？ 就 在白塔寺附近， 西四嘛。 哦，西四 啊，就是。一直你就沿着白塔寺一直往东走 哦、 啊、 人家也提到了西四新华书店，那是一家 是吧？对、 嗯、 就是没事儿，就是就那么一片都是哈。 行吧行吧、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人也都在说寄明信片的事儿哈。紫衣小魔王说，我没寄到过明信片，初中的时候那年我喜欢一个女孩送过的贺卡偷偷的放在桌子里了。 哦， 这是不是初中 青春的回忆、啊、真好哈、 哎、 您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场景一些回忆吧？ 为什么呀？ 因为是找对象困难户嘛。 啊，啥慢了你爸的。我就看大家的留言哈。然后呢像家里人还说，84年洛杉矶奥运会新中国第一次参赛，15块金牌，每得一个就发一个明信片， 嗯， 每张都有。 哎呦真好哈， 真厉害啊， 收藏了很多。天哥 第一个张是谁？ 84年 啊，你还没出生呢。 知道呀，这是超出我的认知范围。 徐海峰的吧？ 是吧？ 是吧？ 嗯，那你让我排一个序，这也很难嘛。 对对对， 是不是？ 嗯、 这个田哥说了，说明信片，无论是别人寄给我的，或者是空白的，我收藏了都不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80年代， 嗯、 有一个澳广。给我寄了一个歌星张小英头像签名的明信片、 哦、 再有就是2006年电影演员高圆圆亲手送我的一套印有她头像的明信片、 啊、 嗯，然后给我们拍了一张截图 啊。这个 圆圆、啊、 这个不认识，这可能我们 有，你是不认识演员 演员啊，但是他发来的这张带着照，带着这个叫什么邮票的，带照片的。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不认识高圆圆？ 不不不，是高圆圆这个知道，他不认识我、 嗯，那肯定是、啊、 我认识 他。 另外他田哥发来了一个，就是他那种带着头像的邮票的这个、 嗯、哎， 这个 给我们发来好几张图呢。 对，这个邮票我有。 这个您也有 啊， 这上面是不是也是高圆圆？我有点看不清。 应该都是吧。 第三张图 是 应该是高圆圆。 嗯， 当然我那个邮票后边那个旁边的照片全是我。 你那个照片全 是，就 是 这个邮票旁边、 这可以定制吗？ 对啊。 真的？ 对啊。 这么好？ 对啊。 那赶明儿我也定制一个， 挺好玩的吧？ 挺好玩的，挺好玩的。 私家定制邮票，上面盖的戳， 嗯、 戳上脸上都花了哈。 但是你说你要是给人寄一信， 嗯， 然后贴上你这个头的邮票， 哎， 这不是恶心人的胃口吗？ 谁说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信片，您寄到过寄给谁哈？收到过谁寄给您的明信片？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你看刚才提到的什么白塔寺啊西寺啊、 嗯、 要说作为我们新北京人对北京地名的了解、 啊、 对北京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的了解真的是得一点一点来，是不是？ 对，慢慢来，你先得把很多容易混的名字，容易那个特别口大的，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大北窑的地方， 嗯 啊， 就是在国贸那块是吧？ 对啊 ，CBD 这块， 对啊，这一片国贸东、国贸西啊，大北窑南、大北窑北， 你看你就得慢慢了解 啊。 但是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如果地名特别相近，它有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些误会。 嗯， 你比如说在地铁10号线农业展览馆站外。有一个公交站叫做亮马桥站， 哎， 这座公交站呀和燕莎桥下的亮马桥地铁站同名同姓 啊，一模一样， 位置差着一站地呢。 那是啊， 最近啊市民小邵在搭乘公交的时候就发现，同叫车公庄西的公交站和地铁站之间竟然也差出去了一站地， 他说啊，我从车公庄西的公交站下来，竟然到了地铁车公庄站。 嗯， 这公交和地铁的站名咋还不一样呢？ 那是啊。 他就本来想到地铁车公庄西站附近的一家银行办理业务。 嗯， 可是走到家附近的公交站的时候啊，就发现公交车也能到达车公庄西。 哎， 所以他就想了想，要不坐地铁了，我坐公交前往吧。 哎，车公庄西，如果对于外地朋友来说，那个车公庄那个要念成公车的也有大有人在。 公车庄西是吗？ 对啊， 可能就没看清楚， 就是对这个字儿不熟嘛。 你看外地朋友经常会出一些这样的问题啊。 嗯、 你包括之前和一些来北京玩的朋友交流的时候， 嗯、 他们说你们北京有一个十里堡 啊，对对， 你看它虽然是城堡的堡， 嗯、 但它读十里铺。 对 对， 这种 包括大栅栏和大石栏， 东四十条， 嗯，和东四十条，它不一样是不是？ 对啊对啊， 嗯，就 来继续说你的车公庄西吧。 来说说车公庄西哈。 嗯、 这个小邵呢打算乘坐公交前往，没成想呢从车公庄西公交站下了车，才发现公交车竟然把自己拉到了地铁车公庄站的门口。后来他一打听，原来地铁的车公庄站对应的是公交的车公庄西站， 嗯， 也就地铁是车公庄站，但是公交呢是车公庄西站。 嗯， 这个地铁的车公庄西站啊对应的是公交的二里沟东口站。 你看看， 哎呀， 这对于你来说太难了， 已经绕进去了是吧？反正呢就是同叫一个名 啊， 但是位置啊它给岔开了。 是， 所以这公交站的车公庄西到底在哪儿啊？ 嗯， 记者也是实地探访了一下，发现从地铁车公庄站 H 口出来，向西步行约20米，这主路和辅路之间的隔离带上啊就是公交车的这个车公庄西站了。 嗯， 可以说车公庄西公交站和地铁车公庄站基本上是零距离的换乘。也是提醒大家，您要是坐地铁从车公庄下来，它对应的公交站是车公庄西。 嗨， 所以这个公交站车公庄西在官园桥西侧的车公庄大街上，位于车公庄大街和北李士路路口的两侧。 嗯， 要不这稿你读吧行不行？这地铁车公庄西站呢，它则位于车公庄大街和展览馆路的路口下方。 嗯， 车公庄西公交站距离车公庄西地铁站之间啊大概有1公里的路程。 哎，就是这两个站，一个地铁一个公交都叫车公庄西， 但是差了一站地， 差两站地，对啊， 1公里呢。 这对于很多这个外地朋友以为站名一样就应该在一块儿。 你要说我平常真的不往那儿走 啊， 来说说我们东边的事儿行不行？ 啊，你东那边有饭馆 啊？是吗？什么饭馆啊？ 啊，我不告诉你， 吊人胃口吗？这不是。先来说说我们东边的事儿。这朝阳区的东部，有一个公交站叫管庄。 哎，这个熟。 管庄的公交站和地铁站呀，一个在朝阳路上，一个呢在京通快速路上，这两个同名的站之间也差出去了1公里的路程。地铁八通线的管庄站则位于京通快速路的双汇桥以西，周边啊有管庄科技园、双汇小区等等单位以及住宅区。从这个车站向北走200米，就可以到达朝阳路的羊闸环岛。在环岛南边的小路上，就是快速公交2号线的始发站羊闸和羊闸环岛西两座车站哈。而公交的这座管庄站呢，位于朝阳路和管庄路路口的西侧。其中主路上有开往朝阳门的快速公交2线，在辅路上呢还有488路、506路、615路和690路，一共有4条公交线路，基本上啊也都是沿着朝阳路东向西的方向来行驶。那么一位在公交站等车的乘客就说呀，你说这儿的公交站它一直就叫管庄，周边呢也都是老小区，有的小区都40多年的历史了， 那是啊， 叫这个名大家都熟悉了啊。对经常坐这个坐车的乘客来说，其实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经常 主要难为的是我们这样的啊， 经常在这片的没什么问题。 这对于不熟悉周边情况的乘客来说，两座同名站真是带来了不小的不方便啊。上次呢有一位乘客说，坐这个快速公交2线准备换地铁的时候，就在管庄站下了车，但是下了车之后怎么也找不着地铁站在哪儿，就只能找人问路。李女士特别希望如果地铁或者是公交的站名咱能给统一一下，那我也不至于走那么多冤枉路。 是，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命名的原则哈，有的时候这个因为现在地铁的站越来越密，就是这个我们觉得更方便一些， 嗯， 所以过去可能没想的那么多，起个名呢都觉得那一片知道就这么一座地铁站， 而且大部分都是咱老北京人，人家也都比较熟悉这个、 哎、 路况和地形 是 吧？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站名的统一啊，还得真不断做一些努力哈。 哎，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非常的这个安慰一下你。 哎，我就当练绕口令 了。对，冬日思雨说：“哎呀，没这练绕口令呢，太不容易了。” 没错，我就是当绕口令读的。 对，0350还我刚才说那边有饭馆，车公庄那边啊，那什么什么时候在那个、 哦、红什么楼，是吧？ 百万庄路口。 嗯， 你的离那边也不算太远， 真好、 啊、 真好。 那边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字号，也是不错的。 北京的美食资源可真丰富啊、嗯，就等着我一个一个去探索了， 对，一个一个去挖掘吧。 你要是这么说哈、嗯，我又想起来一个让我特生气的事儿 啊。那你说， 昨天我不上节目， 嗯、 一周就这一天不上节目、 嗯， 你就趁我不在这一天， 对， 赶紧把这互动话题设成您怎么挑饭馆、啊？ 是是是， 是不是特怕我出现？ 对， 节目就没法做了， 你要是出现，那天天就是这个。这些饭馆我估计都得请一遍吧。 哎呀、 啊、 你就说你这个内心呢、嗯、 接下来说是歇会儿哈，听首歌曲 歇会儿 啊，然后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另外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视频直播哈，那接下来在歌曲之后呢也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梦境一行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水悠悠千百年，沿着歌声飘来江南的古船， 夜夜的夜夜摇着老船桨，把这京城种在河两岸。 静静云和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云和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新画卷 就在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银河边，碧水到江南， 梦起航 在扬帆， 且看今日好少年。 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银河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在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 梦起航 在扬帆， 且看今日好少年。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新故事新画卷将在 水到江南，浪起航，彩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 我家住在运河边，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收到过或寄过什么样的明信片，从哪儿寄的，收到哪儿寄来的哈，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什么样的图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居士说，大家好，要说这个明信片收到不少，邮出的也不少，印象最深的是1904年去这个2004年。 1904年，天哪，老寿星了，这是。 2004年去新疆的喀纳斯，风景太美了，于是买了一包喀纳斯风景的明信片，在当地分别邮给了家人、同学、战友，让他们共同欣赏。 哎，我今天看朋友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寄明信片或者收明信片的经历哈。那个时候是真的流行要去邮局把它真的寄出去。 对啊对啊，就是你买个邮票随便找个邮筒一扔 就 解决了哈。 但为什么我就没这个习惯呢？ 年轻啊， 我基本上都是买回来成套的，要么就是送朋友， 就给人一套， 要么自己珍藏了，可能很少真的就是去邮局 寄 一下。 我那天不是咱办公室搬家嘛，我在那原来那个工位上搜了出大概有的20多张这个别人送给我的明信，就是寄过来的。 有不少都是王一送你的吧？ 没，王一没寄过一张，没有。哎，好像 你们俩都在一办公室，还用得着寄吗？ 当然，我觉得有的，我还可以自己给自己寄了几张。 您说过， 对， 特别爱给自己写信 啊，就 天天劝导自己做人别这么抠。 反正这也算是一种挺好的习惯哈。 哎，包括刚才呢，我们聊到那个地铁站名和公交站名，它不一致，就容易出误会的情况。洞悉这位朋友也说了，说针对刚才聊到的车公庄站的困惑，我觉得呢，你们还可以来说一说清河的公交站和清河高铁站，以及沙河公交站和沙河城铁站的距离。这沙河，反正李凯老师特别熟。 对，沙河的地铁站跟沙河的公交站那差的不止1公里。然后清河也确实，因为它那个地铁线路呢是新修的，像沙河的地铁站最早的，你比如像345路都是在沙河火车站，然后往这个这叫八达岭高速的那条方向走的。而其实更近的应该离拱华站更近一些。 哦，拱华站， 对吧？ 你说到拱华城，那天我清理我的个人邮箱的时候发现，我2014年的时候还跑到拱华城那儿去 采访 来着。 哦， 就是有一个什么排污口，污水横流的问题。 拱华城有4座门。 一个没记住。 那个门的名字都不一样哈，什么镇辽门呐、威末门呐，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 哎， 像七层的老刘，这都是新朋友，说有一年去台湾旅游哈，在某景点见到有明信片可以寄回家，就掏钱给自己寄了好几张，一边写地址，另一边我闺女就在旁边，哎呀数了我，哎呀你就是乱花钱，哎呀你说我怎么有这么个财迷闺女呢？ 这是人家的原话吗？我怎么觉得你进行了2次加工创作呀？ 基本没改嘛。 行吧， 就闺女老说她乱花钱嘛。 这倒挺少见的啊，一般都是长辈劝小辈的少花点钱，省点钱嘛，太不会过日子了。很少有这个， 对对对， 小辈劝长辈您省着点花吧。 不是，小棉袄有，破棉袄也有，是吧？ 漏风的小棉袄不常有。 还有一些朋友，男人说朋友去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哈，这个是2008年，2008年 不是那不是咱北京奥运会吗？ 对啊，这个看着不像呢， 这看不出来呀，是在北京吗？ 看不出来哈， 嗯， 这个像奥体的体育场 哦， 看不太清楚。 嗯，待会儿可以跟我们再解释解释。 然后，胖仙女要飞翔。 啊， 你看这些新朋友的名字，我还 欢迎我们最近很多新朋友啊，欢迎大家多多和我们互动。 说我在束河古镇给自己寄了一张贺卡，寄给10月生日的自己。 束河古镇也是在云南， 对吧？在丽江。 丽江古镇、束河古镇，束河古镇人好像会少一点。 白沙， 白沙是什么？ 白沙古镇的。 哦，没去，但是束河古镇和丽江古镇这俩 都 去 了，去 了 啊， 还好还去看了那个幕府 啊，幕府在丽江里边，嗯 嗯， 这 些 喝茶呀、聊天啊、发呆呀，挺好。 不是刚说我那个明信片唯一寄出去的一张就是在云南寄的吗？ 啊、是吧？ 嗯 ，FM 梅梅说我收到的明信片啊，都是女儿旅游的时候寄给我的，她、 嗯、 去一个地儿就给我发一张，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 哎、 有。那种特别大的能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个儿的、哦、也有四分之一张 A4 纸那么小的、 嗯、 当然了没事我就喜欢拿出来看看觉得特别有意思、 哎、 既长了知识又是满满的亲情 是吧 像小棉袄寄来的明信片吗 哎挺好哈、 嗯、 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你像6360这平时也不怎么来来了一次就说美哲的声音真好听喜欢你哈 哎谢谢您谢谢您、 哎、 欢迎您多听我们大城小事 是是是也希望您常来哈、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寄过或收到过谁给您寄来的明信片都是从哪来的哎，美哲你玩过跳山羊这项体育运动吧 没玩过我觉得有点危险性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抓住时机跳山等会儿咱先界定一下你说的跳山羊和我说跳山羊是一个游戏吗、 啊、 就是一个小朋友弯下腰来当一支撑、 啊嗯、 另外一小朋友呢 就是一撑 助跑一下 哎， 在他背上一撑跳过去、 哎、 这是跳山羊吗 差不太多呗、 哦、 你跳过吗 没跳过 是吧为什么呢害怕，害怕， 害怕，掌握不了时机， 是 是， 再把那个小朋友脖子骑断了，多不好的。 哦，你不是撑着那个， 你就是怕撑不住、啊， 哦， 就 怕撑不住是吧？跳也行哈。9月6号呢，昌平公安分局南邵派出所接到薛先生报警，家里的山羊找不着了。 你说说你这皮儿够厚的、 啊、 绕的弯子够多的 不不 先问问我跳山羊然后原来是人家羊找不着了。 山羊找不着了。 啊、山羊找不着。 山羊跳墙了。真跳下崖了 真的、 啊、真跳山羊了在接到报警之后呢派出所的民警王长生啊赵阳啊立刻赶到现场经多方了解采摘园的工作人员跟民警说下午看到一只山羊不知道如何啊这个爬上了园区的大棚并且从大棚上边沿着然后跳到了墙外这不是跳山羊了吗 还真有这种事儿、 哎、这真跳山羊哈、 嗯、 他们发现之后赶紧出去寻找但是已经找不着羊的踪迹了、 哦、 掌握了线索呢两位警官立刻沿着山羊可能出走的方向寻找然而找了好几条街没有太大收获正准备开车往其他地方继续找的时候路边的一对夫妻向民警提供了重要线索 什么呀 说我们在遛弯的时候看到一只山羊被抱上了一辆红色的轿车 被人带走了 哎，民警循着线索追踪沿着这对夫妻的遛弯轨迹继续摸排寻找终于发现了山羊以及红色轿车的踪迹经过一番沟通啊，然后你看这个词儿吧就写的比较含混经过了一番沟通车主把山羊送到了南邵派出所失主手中这两天呢报警人薛先生特地给南邵派出所送来了一面写有尽职尽责热情为民的啊这个锦旗啊表达一下感谢哈、 嗯哎、 但是我就想说这个红车的车主哈不会是想抱回家自己凯烤全羊去吧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心思、啊、 自己抱回家养去有地儿养吗 不知道 干什么呢真的说不清啊 兴许人家也是好心我们不应该揣测人家人家 你看不是联系之后、啊、还是送回来这羊 对那这不当得利、嗯、 所以我们还是以善意 啊，去考虑，没准人家是找失主，怕羊太累、 嗯，要去准备报警了。 哎，让羊太歇会儿，在我车里歇会儿，到时候我带你去派出所啊。 真够体贴的、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明信片，您寄过、收到过没有？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再说一动物， 嗯， 说完山羊，咱再说说蝙蝠。 火。 9月14号晚上啊，安静的八大处消防救援站传来了一声。的尖叫！ 你慢点，慢点，慢点，不要乱演绎。 怎么了？ 在哪儿？ 八大处消防救援站。 消防救援站里边全是消防战士 啊！哦、你领会精神。 就你那尖细的嗓音，一个女生的尖叫，这不可能的。 反正就是一声尖叫 啊！那是什么呀？ 怎么回事 啊？ 原来是一只蝙蝠从窗外飞进了消防员的洗澡间。 嗨，这消防员胆儿也够小的。 那就是 一 时惊吓嘛，吓了一跳。在这个屋内一番扑腾之后啊、 嗯， 这只蝙蝠又飞到了走廊，吊在天花板上休息。 嗯， 经过已经多次处置过为居民抓蝙蝠警情的消防员，很快平复了心情。 终于不 尖叫，人家毕竟还是训练有素的，是吧？ 他我估计真是吓一跳。你想，你正专心致志洗澡，对吧？ 突然有人偷看你洗澡，什么心情啊？动物也不行啊。 你想多了。 而且人家消防员怎么说呢，之前没少帮附近的居民抓过这个蝙蝠、 嗯、 所以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哦、 这个时候呢，一名消防员就先利用手机的那个手电筒、 嗯、 用光啊把这个蝙蝠从天花板上驱离了、 嗯、 因为要说这个蝙蝠呢它是比较畏光，是不是 黑天出来 对光比较敏感一些， 是，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尝试用手机的手电筒来晃一下它，把这个蝙蝠呢从天花板上驱离之后，蝙蝠又逃脱了、 嗯、 这个时候另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就用了一个工具将其拿下，随后啊，大家又找了一袋子把蝙蝠包裹住，把它带到空旷的地方放生。消防员纷纷表示啊，其实整个夏天他们出警了十几次、 嗯、 捉了几十只蝙蝠、 啊、 还从来都没有见过自投罗网到消防队的蝙蝠啊。 就是人家一般都是在普通民居里边、啊、 哎，帮大家解决这种事件。当然呢，也是提醒大家伙儿，这蝙蝠的牙上还有爪子上可能会带有比较多的病菌， 那是， 所以万一啊，您要是遇见蝙蝠的时候，最好和蝙蝠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说晚上，比如您洗澡的时候，这蝙蝠飞到您家的浴室了，您就赶紧把这个门窗啊、灯光啊全打开。 嗯， 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蝙蝠会自行飞向光线比较暗的室外。 哎、 如果是白天呢，您就可以用手电筒来照照它，蝙蝠一般来说也会自己飞走。 嗯， 当然这之后啊，还是要做好消毒和清洁的工作。 嗯， 千万您记着，不能徒手去抓蝙蝠、触碰蝙蝠， 哎、 以免被其咬伤。 是， 如果您觉得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您自己没法处置。就赶紧联系消防员吧。 哎，是，所以这个确实是哈，有的时候呢还是及时，千万记住保护好自己，因为那确实有些细菌哈。 嗯，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明信片哈，您收到过或者是寄出过哪些明信片，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明信片哈。小马美发说，几年前去云南旅游，给自己寄过一些明信片哈。景色优美的地方、 嗯、 容易去寄一些明信片， 心情也非常愉快哈、 哎。 看看这些明信片上的景色、 嗯、 哪怕过了好多年，都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当时旅游的那个场景。 没错、 哎、 像男人刚才说，那是奥林匹克网球场，就是现在所谓的逛，这是钻石网球场是吧、 哦、 就是现在的那个重新进行了装修整修之后、 嗯、 啊，特别漂亮， 看着外观还是非常的气派， 特别像钻石嘛。 哦，所以叫钻 石球、 啊、 对啊， 我还以为是它的级别呢。 没，它特别像钻石。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东西都会给它定级 啊， 什么白银级， 嗯， 黄金级， 嗯， 钻石级， 比钻石更高端。 所以您刚才一说那个钻石级，我还想，哎呦、 啊、钻石球场， 这是一个高规格的球场吧、 哦、哎呀，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很多人对于山羊来说都非常的有经验哈。 嗯， 什么离离原上嫂说，山羊可不好找，它善于爬高啊。请瞧我兔子说，山羊不光会爬高还会顶人。 嗯， 我小的时候经常用手去顶山羊脑袋，每次都顶不过他。 我觉得您也是一位特别有意思特别爱玩的朋友是吧， 对，你非跟他那个是吧 较 劲。 是，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我迄今为止收到过两次明信片，都是从拉萨寄过来的、 哦、 一次啊是我自己的表妹，还有一次是朋友、 嗯、 他们都是到了当地然后寄出来发给远在北京的我、 哎、 这两张明信片我现在还留着呢，特别的有回忆，特别的有意义、 嗯、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发来了明信片的这个照片哈，像这个这叫什么 WRH 发来了一张明信片的照片、 嗯、 一看是国外的一个夜景， 应该是在某一个海湾的夜景是吧， 摩纳哥是吗， 滨海城市，像是一个是摩纳哥吗，上面显着吗， 我这看不清楚、 是不是左上角有个 Monaco 是吧， 大概是，那应该就是摩纳哥是吧、 啊、 那摩洛哥怎么说呀， 蒙特卡洛嘛， 蒙特卡洛 啊， 是什么呀， 摩洛哥的首都吧， 是吗， 啊，那不是 F1 赛道吗， 要不等到那个疫情结束之后啊， 嗯， 咱择日不如撞日，带我去了解了解地理知识， 这个、 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 法国边上，你去法国的时候没去啊、 嗯、没去，我去法国只去了巴黎一个地儿， 哦，齁远的哈， 要有很多的城市和国家都特别值得我们去探索。 是是是， 要不李凯老师说什么我这都接不上，是不是？就还是去的少。你包括饭馆也是同样的道理。 嗯、是是是是， 现在说个红什么楼， 哎， 我都不知道是吃什么呢。 你可以到时候自己去摸索。 行行行。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留言冬之梦说，哎呀，学生时代当时让明信片也火了哈，主题是爱情、嗯、表白专属。 哦，什么样的明信片是爱情主题呢？ 不知道呀。 比如说一些卡通的手绘的明信片，你知道有一些手绘的画师 啊， 他会画各种各样的主题 啊， 比如说有节日主题、 嗯、 还有一些恋爱主题的， 嗯， 嗯，就特别小清新嘛。 当然你说动画吧，我脑子里边反映的都是什么蜡笔小新这个。 哎，你知道有一个插画师叫吉米吗？ 啊、好像 大概十几年前特别流行、 啊、出过书是吧？ 他就画过大量这类题材的就是小漫画之类的。 哦，行行行，我记得 是是 还有那时候朱德庸是不是还画过、 啊、朱德庸 画过好多这样 恋爱题材的漫画， 对吧？ 是吧？ 啊，这些都挺有意思的。 包括咱后来看的什么粉红女郎、 嗯、 都是根据他的漫画改编的。 哎，今天呢我们都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收到过或寄到过哪些明信片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钱。70多岁的张奶一天早上起来出门买菜，在公园南门看到两男一女三个人在一辆小货车上卖菜。 嗯， 张奶挑好了准备付钱的时候，收钱的女子以张奶的50块钱，您这50块钱有点缺损，你要不然您给我那张100的 啊。 可是当这个女的拿过来100块钱的时候，又说这钱太滑了，您换一张。就这样反反复复几次，最后才找给张奶80块钱，问他买了多少钱菜。 等会儿，你再说一遍。 20块钱， 二十块钱， 给100块钱找80嘛？ 啊，你刚才那50块钱是一个迷惑选项。 对啊，对啊，对啊。 你管他呢？ 管他呢？ 要不是我买菜，我算那么清楚干嘛？ 哎呀，张大爷回家之后啊，又去社区医务室买药，结账的时候发现，哟，您用的这是假钱呐！ 完了，上当了、 哎。经过工作人员帮助确认，一共有6张100块钱的假币，全是假钱。张大爷回想起当时这个菜贩换钱这事儿，于是马上就报警了。派出所的民警在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刻前往涉案地点进行调查。那终于哈，在一处铁道桥下拦下了这辆菜车，当时人家已经开走了，还不错。对3名菜贩呢实施了抓捕，从其中一个人的口袋里搜出了8950块钱的假币， 都是等着坑人呢。 假钞。 嗯， 在审讯当中呢，菜贩啊方某说，他和那陈某这二人算是合伙作案。他和陈某呢负责在顾客买菜的时候趁人不备用假币啊调包。两个人收到真钱之后，通常会以找零钱啊或者这钱有破损啊等等要求被害者再换一张。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假币换掉了受害者手中的真钞。最终呢，法院对3名被告人处以1年至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00块钱到10000块钱不等。办案的检察官也说，随着现在都刷电子手机了是吧， 手机支付啊， 哎，这年轻人已经很少使用真正的实体货币了。 嗯， 一些不法分子呢就通过找钱呐、调包等手段专门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你说真够缺德。 哎呀，所以他们那个假钞过去都是说100元假钞多 啊现在人家面值10块钱的20块钱的假钞也有。 嗯，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哈，您在收取现金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别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你要说这个骗术其实也不算特新鲜了哈，还是提醒大家出门购物的时候，如果您拿的是真钱纸币、还是要小心。如果这个对方频频以各种理由让您换张钱、您就得注意他的手上是不是有别的动作、 哎、是是是，所以一定得留神。 嗯，中秋节越来越近了， 是、 还是跟大家说说月饼的事儿。 嗯， 有一个食品公司啊叫做御厨坊，是一个唐山的食品有限公司，还有北京时尚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新奥天虹分公司经营的老北京豆沙月饼，最近就被检出了酸价不合格。 哎呦， 酸味的酸，价格的价 啊， 这什么是酸价？酸价超标会怎么样呢？ 对，不合格怎么样呢？ 就吃起来这月饼一股哈喇味儿， 嗨， 就是特别难吃啊， 就是过期那味儿是吧？ 哎，这个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就对咱北京的企业呀、商场超市、零售市场、餐饮单位以及小杂货铺这些生产经营的月饼产品开展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那么今天啊是公布了第一批抽检结果，就显示共抽检月饼产品228批次、其中 一批次产品质量不合格，也就是绝大部分还是放心靠谱了。咱说这月饼产品的保质期它是比较短，里面糖和油的含量特别高，所以就容易滋生霉菌或者是发生腐败变质的情况。咱消费者购买之后呢，您应该按照包装上标志的那些储存要求来妥善的保存，尽快食用。哎，这月饼咱就尽量不囤着了，是吧？如果产品啊您吃的时候哎，尝尝味儿，发现不太对劲儿，就赶紧处理掉，千万不要食用那些超过保质期的产品。 哎， 那随着呀、这些年月饼的口味还有食材不断创新，月饼的种类呢，可以说也是越来越丰富了。选择自己喜欢口味的同时，您还应该呢，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谨慎的来食用哈。比如说，万一您过敏，有这些过敏史，就特别要确认配料表当中是否含有致敏物质。 哎， 有人对鸡蛋过敏，有人对小麦粉过敏啊，各种过敏源它是不一样的，您可千万要留意。 是。 另外呀，因为月饼制作过程当中也会添加大量的糖还有油脂，所以建议叔叔阿姨啊、老年朋友还有儿童小朋友这些消化不良或者是胃动力不足的人群，就尽量少吃点，控制食用量。当然呢，有一些这个患病的人群，像糖尿病啊、胰腺炎、胃炎，也是应该谨慎的食用月饼的。 是。 过节意思意思， 哎， 稍微 少吃点 块 是 就行。 来，最后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吧。畅说，二位好，早些年我收到过不少的明信片，有吉林的、新疆的最多，但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广东的一个电冰箱厂连续几年给我家寄来的贺年卡。原因是啊，当年88年的时候，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用2130块钱，2100 巨资是不是？ 88年啊。买了一台荣升牌电冰箱， 哟，荣升那时候就有了。 哎，从那时候买冰箱到我们家之后，我们家就没消停过啊！不是遥控器有毛病，就是不停机，没办法，就只能找保修，也给修了，但是始终没解决问题，凑合用了几年。但是人厂家的态度特别好， 哦， 每年都给我们寄贺年卡，连续寄了好几年。 哟，那也算是人家就是一点诚意的体现， 哎， 是不 是？ 是 不是？挺好哈。 万一这位朋友说，上学的时候我是一武器迷，特别痴迷武器的明信片， 哦， 所以就买了一套世界名枪的明信片，舍不得送出去，自己收藏了。 特别好。 所以李凯老师不是也做过军事类的节目吗？ 啊，对，多年前 吧。您是不是也对这个比较了解？ 原来 家里有收藏吗？ 原来有买收过很多杂志。 哦， 明信片还真的特别少。原来有那种兵器知识。 兵器知识或者武器图鉴之类 的，对，轻武器什么的，各种各样的知识特别的多。 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留言平台，还时不时有人管您叫司令呢， 啊， 这都是老黄历了， 这都10多年了吧？ 哎呀，你说那时候大家还叫你司令， 现在 对你呢唯一的认识就是抠门。 嗨，性质是一样的哈。 行，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说这个明信片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哈。然后呢，还有人说到了摩纳哥和摩洛哥， 哎， 俩国家不一样，一个在北非， 有点像， 对，一个在北非，一个在法国边上。 哎，子翼小魔王也根据我们刚才跟大家说那条星探，就是当明星那条新闻 啊， 就说啊，其实在北京现在还有好多所谓的星探呢，但是见了之后啊，一跟我提到钱，我就二话不说，拜拜，拜拜了您嘞， 哦，都跟你一样哈。就是， 我觉得有这种意识真的是非常必要， 对吧？就是 他会说的天花乱坠， 嗯， 您就是听他这忽悠忽悠，感觉自己第二年就能直接一炮走红了。 嗨， 但是吧，这种事儿往往是不靠谱， 怎么可能呢？ 尤其是让您上来就掏钱的，那就更不靠谱了。 是是是， 因为之前呢，总会有一些新闻说某某明星。他就是什么逛街的时候被星探发掘的， 那个 什么在大学门口被星探发掘的，包括什么艺考的时候被星探发掘的，但这毕竟是少数这个概率，而且也不会让他们掏钱嘛。 而且那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一种模式，啊，现在都不是这么玩了，是吧？ 也有， 是吗？ 也有，也有 啊，某些人也考过。 艺考过， 对对对，艺考过， 没被星探看上。 哈密瓜说，去年疫情的时候，我被困在了国外，原本打算只去45天的行程，没想到待了9个月啊！因为身体有需要，定期复查，所以呢，而且国内呢还有很多事情要办，所以呢内心无比的焦急和着急。这时候收到了我女婿的姑妈 女婿的姑妈寄来的卡片。 嗯 啊，上面写着：知道你在疫情期间被困在外边不能回国，请不要着急焦虑。虽然我们不能见面，但是我们心里边一直都在想着你，一直都在关心你，你不是孤独的。我当时看完这张卡，眼泪立刻就湿润了。 哎，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哈。尤其是我觉得着急回不了家、回不了国那种心情，可能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 女婿的姑妈。 这个反正亲戚关系是有点远的， 他画个图， 但没准人家经常在国内聚呢， 也没准是原来就认识， 嗯， 对吧？ 都有可能嘛。 哎、 拼音说明信片啊，我当然也寄过，也收到过。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买明信片，出差的时候我就会买当地有特色的，比如说名胜古迹、名山名海， 嗯， 这些主题的明信片发给朋友和家人，让他们和我共同分享。当然，我也收到过来自同事、朋友，从外。或者是国外寄来的明信片、 哎、 明信片啊，我觉得那是友谊的桥梁， 挺好、 啊、是一份情谊， 是卡片虽小礼轻情意重，对吧？ 情意重， 纸短情长， 那不是说那个写信吗、 啊、对啊，差不太多嘛，两行半、 哎、 啊，是吧？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再一次向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大城小事呢是音视频同步播出的，有视频直播， 没错， 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的时候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成小事，您听好了。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